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FM 九十七点四，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凌晨三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电影在光影交叉的一刹那，时光定格，我们透过那些模糊的轮廓留下斑驳的光影，也留下了人生的片刻时光。这段音乐就好像是从古典音乐走到今天的脚步，一直到电影音乐。这段音乐是电影的插曲，选自电影 Day for Night， 也就是日日夜夜。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没有看过这部欧洲电影，但是音乐中具有巴洛克的古典，也有维也纳古典音乐时期的音乐进行，还有那种浪漫时期的感觉。尤其到 Over 非常辉煌的出现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日升，还有后面的日落。这就是电影音乐，也是古典也流行。 小号加上 over 的同样的音色，两个音色融合在一起，形成这种辉煌的金灿灿的景象。听这段音乐就有欧洲电影音乐的感觉。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两生花》，还有一种译法叫做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是还是《两生花》更加的美好。这部电影是克尔什托夫·耶季斯基斯洛夫他来指导的，由伊莲娜·雅各布主演的爱情影片。听到名字你就会觉得《两生花》既是爱情片，那很多人也觉得很文艺片吧，音乐的感觉也是这样，稍微一开始有点压抑，影片的很多的感觉都走着心理戏。这部电影在1991年5月15号在法国上映，而这段音乐则叫做木偶。影片讲述了两个拥有同样名字的女孩子，彼此能够相互感应，但各自的命运却截然不同的故事。火车缓慢地前行，阳光透过玻璃窗温和弥漫进来，金黄色优雅的色调。他靠在窗前，孤独而又柔美的微笑，指尖轻轻转动着光滑圆润的玻璃球。那一片窗外的景物同样缓慢地掠过，树木、天空、 有种眩晕的错感。时空景象开始转换，一个波兰少女，一位法国少女，一般名字，一般的年纪，都叫贝罗尼卡。友会的很多好朋友来签到，我总是说签到的时候大家说点什么，别光是举手说道啊。在云端写得好，虽然天气不是那么明朗，俨然是冬季让人感觉冷冷的下午，微微的太阳不太情愿地洒下来，生怕让我们感受太多的温暖。在这样的午后， 手捧一杯暖暖的茶，耳边听着动情的电影音乐，心生暖意，融融浓浓。冬有古典也流行陪伴，心舒服畅快。谢谢在云端，很喜欢听你文字的感觉，而且和这段音乐也好相配呀。这一段选择电影《养蜂人》，之所以选择这一段，也是为了舒缓刚才的两生花当时的压抑的心情。这一段是圆舞曲，但是又觉得不是那种轻松过分的圆舞曲，可以舒缓心情，略微的舒一口气。就像刚才怪哉虫也说，像一种欧洲的小调是吗？拉丁小调那就错了。同样，这段音乐也有明显的欧洲作曲家的风格，这是希腊的女作曲家了。这位女作曲家可以说是我们听过她的可能很多作品吧，她叫伊莲娜·艾兰卓，她是希腊的大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御用的作曲家。因为他们自从1982年相识之后，便开始超过20年的长久合作。这段圆舞曲是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电影《养蜂人》的配乐，这是1986年的电影。希腊语是婚礼圆舞曲的意思。这一段音乐的曼妙就在于这一首中，既让你感觉到宁静又喧嚣。就像我刚才说的，在你压抑的心情中可以喘一口气，为下一步开始做一个缓冲。这首曲子，伊莲娜·卡兰卓说，就是这首曲子的作曲家，女作曲家。她说，我很少是看着影像而创作音乐的。这一点倒是和很多的作曲家相反。很多的作曲家我们大致都知道，大部分是看着影像而创作音乐的。而伊莲娜说，我很少是看着影像而创作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电影配乐家，我是为电影的意念而创作的。尽管我的音乐来自安哲普洛斯的故事，但它也可以是独立于电影的个体，就是没有影像也不会减少它原有的感染的力量。这部电影的色调是冬天的大海，冷冷的，却隐藏着骚动与压抑的激情。安哲喜欢凝视着人物的表情变化，然后慢慢移动镜头，带着某种步步紧逼的审视。 最后的片尾有一段很吓人的延长音，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会让你有这样的紧张感吗？首先说说作曲吧，他是著名的迪斯普雷特。是的，这位当今非常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他是法国作曲家，但是呢又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节奏到返老还童，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到女王，从面纱到色戒，也许亚历山大·迪斯普雷特的名字令你陌生，但是只要你有看电影的习惯，或者你很喜欢看这些文艺片，你绝对逃不了他所做的音乐的捕捉，几乎可能囊括了任何你喜欢类型的电影，甚至还有《暮光之城》，是鲁辛的棋局等等。刚才也说到了希腊人，还有刚才这位女作曲家伊莱娜的作曲配乐的方式，那迪斯普雷特呢，他的配乐方式并非以点对点的方式来为画面搭配音乐，而是以冥想性的风格铺陈影片的情绪。这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法国电影《登堂入室》，是弗朗索瓦·欧容执导的，在2012年10月在法国上映。电影改编自西班牙的作家胡安·梅约加的作品《后排的男人》，描述的是一位法国高中老师和天才学生关于创作与幻想的禁忌故事。故事讲述的是法国高校的文学老师吉尔曼给学生布置了一篇周记，要求他们如实地记录周末的见闻。而在众多乏味的作业中，吉尔曼意外地发现16岁的少年克劳德的文章异常精彩。克劳德是一个安静的观察者，习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他的作业是关于偷窥，讲述他如何潜入朋友家中窥探对方一家生活的故事。吉尔曼被字里行间深深地吸引了，熄灭已久的文学激情也被点燃，他不但决定单独辅导才华横溢的克劳德，鼓励他创作，还与妻子珍娜一同分享克劳德的作文。然而在逐渐的辅导和阅读中，慢慢忘记了虚构与现实的边界，所以这部电影的名字中文的翻译很好，叫《登堂入室》。Thank you.

这些档案先后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和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孔府档案体量巨大，但其已公布的部分不足总藏量的1%，绝大部分还养在深闺仍未识，无法被充分利用。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明代卷成书共三册，另有部分档案的放大图组成了一册附录，内容起自明嘉靖13年至崇祯17年，记载了有关衍圣宫、袭封、选官、朝觐、祭祀、修谱、涉足等多项活动记录，蕴藏着广泛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研究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 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上半时段是动场开场，为什么动感开场呢？因为上半时段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听的音乐是不是太压抑了呢？所以换一个情绪吧。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于《超人特工2》其中的这一段音乐，是不是有点小幽默的特工感呢？恐怖，我看到怪呆虫说有点恐怖，会吗？小姨娘说签到有音乐有咖啡。哎，这段音乐其实有点像过去的像亨利曼奇尼啊，那些有点黑色幽默的一些过去的老爵士电影音乐致敬的感觉。那这里呢是麦克基亚奇诺的创作，所以我说了，音乐也是顺着前人的轨迹走下来，不是吗？所以当你听到这是一部动画片当中而且模仿特工的音乐的时候，也许会莞尔一笑吧。 通常瑞秋·波特曼为电影所写的主题音乐都具有着动听而感伤的旋律和适时的观影代入感。这是影片 One Day 的主题音乐 Be Hard Today 也出自他的手，在影片的开始便舒缓地送出，仿佛拉开了哀婉忧伤的人生帷幕，又仿佛讲述着一段情感在岁月中的情理。他萌芽着，成长着，煎熬着，踌躇着，也蹉跎着，又在不经意间以悠扬婉软的高音划过了，仿佛在暗示着命运的波折和境遇的不可预料。据说《一天》的原著作者大卫·尼克尔森也是这部影片的编剧，他的写作初衷是写一个传统的爱情故事，显然他是这么做了。《一天》的故事风格有着传统爱情故事的味道，一对璧人在爱与时间、爱与相处、爱与发展中兜兜转转。刚才讲到一对璧人在爱与发展中兜兜转转，然后美好的相知相爱被粗暴的偶然事件打断，令这份爱升华成为心中永不凋谢的玫瑰。这些都貌似传统爱情的熟悉桥段，将这种传统爱情故事置于相对浪漫又古老的英伦，也算适得其所。何须此时彼时，人生疏忽二世，所幸 We had today。 古典也流行。 大家大概搜刮了所有的想象，在想这是一部什么电影当中的配乐呢？这么有意思，你看看，很多朋友就说了，这是谁？怪哉虫吧？说也许是英国的，英国和中国的某些方面很相似，是中国电影吗？哎，还真挺接近。Lily 说不像。功夫熊猫说了，有点西部片加中国风的感觉。大家在节目当中其实听过了很多这个人做的音乐了，我们也听过了很多的元素了，那你觉得这个音乐接近什么样的风格？其实我想说接近动画片的风格，在今天的动画电影那可真的是厉害了，肯定是好莱坞的风格。那你觉得像不像功夫熊猫呢？功夫熊猫你自己叫这个名字难道没有觉得很相像吗？他是约翰鲍威尔，他协助肯定说是很多的作曲家创作了很多的音乐，包括功夫熊猫也有他自己独立完成的音乐，所以音乐中我们觉得哎，有着不同的风格，